据记者了解，我市交管部门新启用了城市道路违法鸣笛抓拍系统，此系统运用高科技手段，能准确再现机动车违法鸣笛的全过程，为民警对违法鸣笛违法行为严格管理和处罚提供了权威依据。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北京市西城区发布新一轮就业政策，首次将应届高校毕业生、退役士兵、企业分流职工、公益性组织安置人员等四类群体纳入岗位补贴范围，且岗位补贴标准由每人每年3000元、5000元提升至5000元、8000元。按照国务院的部署，本市2016年就启动了清理规范各类证明的工作。7月10号起，84项已取消证明在首都之窗网站上公布。取消后如何办理最便民利民，由群众说了算。8月31号之前，将有76场招聘会特供毕业生，提供3.5万个就业岗位。本市将为京津冀地区用人单位牵线搭桥，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前往就业，投身雄安新区等建设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

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平凡的苦衷，说爱说痛都太浓

原来隐藏一种决心，蓝色的晴空被云扫过后更透明，我的勇气万里无云，一个人踏上不能期待地图的旅行，开始太过好奇，忘了还有恐惧，然后路边曲折也变漫长，大不了也回不去，坚持着不听别人甚至自己的怀疑，终于来到宽的能狂奔的草地，有人夸我勇敢，一直都在微笑的我忽然流下泪滴，总相信直觉，我越过越发现，就相信直觉，不在乎多远，冬天的海边让流星特别的美，你抬头看我一眼，看到心的最里面，总相信直觉，我越过原野，没到过的世界发现，就相信直觉，不在乎多远，冬天的海边让流星特别的美，你抬头看我一眼，有种愿望会实现的感觉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你明知道黑夜就是关不掉这收音机，那么最远方就在 FM。快乐还是伤心，就是关不掉。前的人群好拥挤，热闹中却透着寂静。睡不已，恋人们温暖缱绻咖啡厅，滨江大道边风景多奇。我希望你还在这里 Be with me。明明还是黑夜，我该如何停止想着你？这每一条街仿佛都带着你的气息。快乐还是伤心，就是想要和你在一起，黑夜到黎明，不停寻找想你的声音。